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清朝康熙28年，康熙皇帝亲临绍兴祭祀大玉陵，皇上在最前边，后头是文武百官按照官级大小依次在这玉庙台阶上排开。行礼的过程当中得叩拜呀，弯腰鞠躬磕头，这浙江翻台一不留神，脑袋上的官帽掉地上了。这一幕啊，刚好让前边一排的一位将军给看见了。这将军和这位浙江翻台素来不和，事后将军一封奏书把这事儿啊捅到皇上那儿去了。按照大清律法，朝官落地这是对皇上不尊重，是大不敬之罪，掉脑袋的罪过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说是官来不是官，判生判死手握实权，满腹经纶聪明能干，却宁可充当护身符智囊团。舞文弄墨，翻云覆雨，妙笔生花乾坤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幕后操盘手师爷第一集。这位将军是驻守浙江的八旗最高长官，平常啊跟这位浙江藩台有点小过去，这回他看见浙江藩台朝官落地，可算是逮着机会了。一封奏书就把这件事儿上奏朝廷了。吏部马上做出反应，下令让浙江巡抚复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此事。藩台这官职也叫做布政使，是管理一方财政大权的。巡抚呢是管军政民政的，都是从二品大员。这俩人同在浙江为官，成天在一块办公，在官场上配合的相当默契。朝廷把复查的权力交给了巡抚大人，这巡抚大人就寻思着，我得想个法子把这藩台给保下来。私底下这巡抚大人就秘密地招来很多绍兴师爷，跟他们说，我现在碰上一件棘手的事儿，是怎么回事。说了一遍，最后嘱咐说，这件事儿啊，既要把藩台保下来，而且还不能得罪将军大人，你们看看咱们该怎么给朝廷回复，谁能做到两全其美，我出高价钱酬谢他。这帮师爷听完之后，一个个紧锁眉头沉思起来了。不大一会儿，只见一位师爷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好了回复，交给巡抚大人。巡抚大人拿起来一看，只有区区9个字，臣列位在前，礼无后顾。这意思就是说呀，当时我站在藩台的前边，出于礼节我没回头看，不知道有没有这档子事儿。您看这回复啊，一来把巡抚这复查的责任给推了，二来也没得罪将军， 而且言外之意还说了，如果将军您看见翻台的帽子掉地下了，那您肯定回头了。这将军也同样是大不敬啊。巡抚大人看完之后拍案叫绝，哎呀妙啊，绝了，就这么回复，当即抄了一份递上去了。朝廷接到巡抚大人这份回复，没辙了，无言以对呀。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事后这师也得到了高额的回报，一个字儿，白银1000两。当然了，这陈字说的是这个巡抚本人，这字儿不算，师爷呢是免费送您的，后边的字儿加一块一共是白银8000两。您看这师爷多厉害，脑筋一动净赚8000两。师爷要说也是读书人，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为官，要给别人当助手呢？师爷说白了就是给当官的做参谋长，帮着处理政务，出主意，是官员的助手。这个行当出现在明朝，兴盛在清朝。其实您看战国时代，有些名门贵族在家里养一大帮门客，这些门客跟后来的师爷如出一辙，都是当朝为政者请来的帮手。师爷这叫法是俗称，正式的称呼应该叫幕友或者叫幕僚。在古代，天子或者将帅带着部队出征，一路上行军打仗，处理文件，写封信什么的，没地方，他们就在野外支起帐篷，把这个当指挥部。所以说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说的就是这个情景。坐在军帐当中能够解决千里之外战争的胜败。这帷幄被称为幕府，后来军政长官的府邸也就给叫成幕府了。这里头啊，这大官的秘书啊、参谋啊、副手啊这类人，这就是幕僚。既然师爷这种身份早就有了，为什么到明朝才形成规模呢？这里头原因很复杂，但是不难理解。首先一个就是官制的变化。别的不说，咱就拿一个县举例子。秦朝的时候，治理一个县有县令、县丞、县尉三个人，人手不够用了，这县令有权利任命官吏给他干活。唐宋元时期，一个县里头起码也有5-6个有品级的官员在主事，手底下还有20-30个没有品级的官也给干活。可是到了明朝，情况变了，一个县里头主事的只有2-3个人，而且这衙门里有多少人当差，朝廷有严格规定，这人员编制太少了。地方上财政、军政、民政、学政、司法，这些哪一样都得管，就这几位官老爷忙活，一天累到死啊，也干不完。而且这科举考试出来的书生，刚念完书，您给扔到官场上，真刀真枪操作，一时半会儿的也适应不了。做八股文章如行云流水，真要是写个财政报告，且算着呢。至于那些靠世袭或者花钱买官的人，这情况更糟了，有的连字都不认识。清朝有这么一个知县，花钱保举出来的，对于官老爷坐堂的规矩啊，是一点不懂。头一回升堂文案，这刑房的文书就事先啊准备好了一份名单，上边写上当事人和证人的名字。按照当时公文的格式，开头呢写俩字叫记开。这老爷不懂啊，看看名单，特意在这记开俩字底下画了一杠，然后啪一拍惊堂木，带记开上堂。这文书一听啊，差点没乐喷了，在边上直捂嘴。等了一会儿，那肯定没人上堂啊，这县官又一拍惊堂木，带记开。这文书想乐吧又不敢乐，憋着笑使坏说，老爷记开呀，没到。知县一听这个，行了，这案子先过，审下一个。一看开头还是这俩字儿，记开呀，一拍惊堂木，带记开上堂。这文书还是这句话，老爷记开没到。这知县一下火了， 说今天这俩案子全跟这季凯有关系，知县传他，他竟敢抗命不到。你们这帮衙役也是啊，干什么吃的呀？都给我趴下，互打20大板。这帮衙役一听要挨板子，急了。说实话了，老爷，这季凯不是人名，这是个名单格式。您说说，这当官的多糊涂，这要是没师爷怎么办事儿？说带季凯上堂这位啊，这还算好的，起码还认得字儿。更有甚者，大字儿不识一个，也当官了，甭说，更得闹笑话。说有个文盲啊，在县衙里做官，他不认得字儿啊，但凡买了什么东西了，得画一个形状，画在账本上，这么记账。说这文盲那什么都好，就一点不好，闹肚子。那家伙真是史来刻不容缓，当时算拉出来了。这天呢，买回马来了，正在账本上画马呢，画到一半，哎呦，又来事儿了，不行，忍不住啊，赶紧奔茅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知县老爷过来了，找他商量点事儿。一看人没在，桌上摊着一本儿，这知县老爷呢就把这账本拿起来了，是左镶右看的，心里说这是什么呀，根本看不懂啊。知县拿起笔来，蘸上朱砂，红颜色呀，就把这文盲记的账啊一行一行的全给抹了，然后把账本一撂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这文盲回来了，想接着画这马，没画完呢。一看账本，哎呀，怎么这么些个红道子呀？有人告诉他说，刚才呀，知县老爷找你来了。这文盲闻听此言，噔噔噔噔找知县去了。到这儿张嘴就问老爷，您府上买红蜡怎么全记到我账本上了？这家伙给知县气的差点拧过去呀。您说这种货色，离了师爷又怎么做官呢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这当官的有能力精明能干，架不住事儿太多，根本管不过来。而且哪个方面您也不能出差错，稍有差池，轻则是挨罚挨骂，重了这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。这基层官员人手少，可是对应的他们管理的人数还多了，这也是催生师爷行当的另一个原因。在唐朝，20000户就是一个州，主事的有10几个。到了明朝，一个县呢得比唐朝3个州这么大，主事的只有2-3个官员。而且明清法律规定，这个县的政务都要由一把手统管，光是审理一个案子，从勘察现场、验尸、指挥侦查、审讯，一直到判决，都必须是一把手亲自到场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没有帮手，就是一天80个小时也忙不过来。明清时期，朝廷要求官员是全能型的人才，无论是司法、行政、教育、军事、经济，都得拿得起来。可是您得说了，从古到今有几个全才，尤其是法律、财政方面的，这都是专门的学科，您精通一门就够可以了，谁也不可能3头6臂面面俱到，事务还得处理，案子还得审，没办法，请师爷吧。基层办事的官员少，可是监督管理的领导多，这知县除了直接上司，省里头各个专职衙门还要派官员去州县巡查，中央也经常派人来监督，应对这么多的领导，也需要有师爷帮衬着。师爷这个行当的兴盛跟清朝建立也有很大关系。为什么一个朝代能促使一个行当迅速发展呢？明朝一灭亡，那些个在朝为官的知识分子就下岗了，清政府全权接手，江山改朝换代， 原先那些当官的，有殉国的，有归隐山林的，有誓死反抗的，再回来当官的不是没有，可是人手还是不够用，各个州县缺人，没办法，只好从军队里挑出一些先派过去治理一下。这些个人打天下的时候异常勇猛，真到治理天下全抓瞎了，不认识汉字，不通文墨，只好招罗一帮汉族文人进入衙门帮着管理。就为这事儿，顺治皇帝脑袋都快大了，他多次下诏要求清理官员队伍，赶紧组织考试，把那些不认字的给替换下去。经过十几年的努力，终于大批正式选拔的官员上场了。可是他们上台之后，一个是不习惯，再一个也忙不过来，依然是各自请师爷辅佐，于是乎幕僚之风大行，甚至有无幕不成衙的说法。再者说了，做官的时候有很多捞外快的机会，干这种事情一定得保密，不是什么事儿都得官员出头，有些不方便办的事儿，不方便说的话，都请师爷代劳。朝廷办事实际上是两套系统，一个是朝廷花钱给官员开工资，还有一个就是当官的自掏腰包聘用私人师爷。我做官你做事儿，又因为我是雇主，所以你办事儿我放心。当官的都把师爷当成自家人看待，干这个的一般都是没考上功名的读书人。朝廷文字狱导致大批知识分子报国无门，既然当师爷不用做官也能左右官场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师爷的出身资质不受朝廷束缚，只要有人赏识，就能得到雇主的信赖和重用，这可是一条早日成名飞黄腾达的捷径啊。有不少已经考取秀才举人资格的也都放弃仕途先去做师爷，比如说清朝重臣左宗棠，他就是因为做师爷做得好被人保举，才进入官场为官的。这些师爷也有不同的专科，各钻一门，通常他们都是跟着已经当上师爷的人到衙门里头实习，边干边学，出师以后有老师向官员推荐，假如双方条件谈妥了，就签订一纸合约，这叫官定，上头写明聘用的期限，都负责什么，多少报酬，清清楚楚。师爷是官老爷下聘书请来的，双方是聘用关系，我出钱你办事儿。那这些个师爷在官老爷府上地位又如何呢？官老爷花钱请参谋，光有钱不行，还要对师爷评理相待，双方不分高低贵贱，两个人一打照面，官老爷尊称师爷叫老夫子或者先生，师爷就称呼官老爷为东家。有的地方官这政绩升官的希望都寄托在师爷身上，他们要仰仗师爷大显神通给自己争气，所以有的时候反倒是官老爷更卑微一些，把师爷奉为师长，自己以晚辈自居。清朝初年有个著名的严理学派，他们跟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不一样，主张读书要有用，要学经世致用的学问，也就是说这理论要联系实际。这个严指的是颜渊，这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，理说的是理工，这理工就当过师爷。理工19岁考中秀才，32岁中举，可是考取功名之后他又不想当官了。他的同学都知道理工有才华，有的同学做官之后就请理工做师爷帮着治理，理工大显身手，很快声名鹊起。他有一个同学叫杨琴， 在富平县做知县，请李公过去。这李公去了一年多，把富平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瞧见一切都上了正轨了，这李公就以回乡探亲为名走了。杨琴一听这李师爷不回来了，着了急了，三番五次的派人去请，最后啊，咬破了手指头，写下血书，连恳请带威胁的说，你要是三个月之内还没回来，我就自杀，以死相逼，我不活了。后来权倾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担任四川总督兼川陕总督，听说李公这位师爷很有才华，两次去请，这李公都以身体不适为由给推了。您看当时这师爷架子够有多大，当时师爷里头也分不同的专业，给东家起草各类文案，写个报告啊，拟个试题呀，应付各种应酬啊，这是书起师爷。林则徐中举之后就曾经在县衙里当过书起师爷，一手文章写得漂亮，被福建巡抚赏识，特意聘请他到巡抚衙门做事，从此名声大振。刑名师爷，这是专管审理各种刑事案件的，这帮人精通法律，办案程序往往笔锋一转就能定人死活。除此之外还有钱粮师爷，地丁人口杂税征收土地丈量，专管这一类事务，这些人都是一流的会计师，熟悉门道，精于算计。师爷在官场上举足轻重，可是正史里头不能记载他们。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里有一个著名的师爷叫乌思道，历史上真有这个人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美好向往》，恩山作词，周鹏作曲并演唱。 天气爽，金菊飘香，新时代号角吹响，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。看今朝灿烂阳光，向未来心花怒放，人民啊幸福安康，国家啊繁荣富强。啊，我们欢乐纵情歌唱，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，欢乐在脸庞绽放，幸福在心间流淌，欢乐在脸庞绽放，幸福在心间流淌，流淌，流淌，在我们心流淌。哦哦哦，